城广播剧团《恋爱未完》第二集。 行快啲啦，十一点啦，迟晒大到啦，行啦行啦， 我自己识行噶， 叫 L 上等又唔好啦嘛。 哎呀，唔使咁啦，你唔好拖拉住我啦。 系304号房，305、306，转弯到啦。你呢边呢边？ 巴闭啊！今晚电商未出晒，又用行出嚟。 哎呀，大佬啊，我而家代表公司同阿 L 上去倾紧合拼啊嘛。哇！如果成功啊，我哋就系同佢打工啦。到时咧，我同你嘅年薪啊过百粒噶啦。你话我哋系咪应该准时啲啦？ 喂，去边啫？过咗龙啊呢边啊！ 系系系，冇错冇错，307号房。喂，等我敲敲门先啊。 喂 ，Johnson，到咗啦。 喂， 迟晒大到啦。 你 知唔知啊？我老细啊 ，Elsa 啊，几憎人迟到啊。唉，你自己拆掂佢啦。佢啱啱入咗去入边厕所啊。 哎呀，喂喂啦，大明，呢位咧就系古大哥，系 Elsa 嘅得力助手嚟嘅。 对啊，好睇我哋噶，喂，叫古大哥得噶啦。 阿古生你好， 咦，有人迟大到啊？ 喂啊 ，sorry 啊 ，Elson， 哎呀，系我哋唔啱，系我哋衰，系我哋唔仗，我哋迟大到啊！你你你，今日最衰都系嗰个石澳嗰度塞车啊！嘿， 之衰啊嘛， 系啊， 咁啊跪我啦，同我道歉啦，嚟啊，跪啊！玩你哋咋？ 幽默， 咁大个人跪乜鬼啊？就算我够胆得罪你啊！都唔夠膽得罪啊！我哋呢度面前呢位天才小廚師啦，何大明先生啊嘛！喂，嚟坐，阿古， 攞我嘅幾支 XO 出嚟招呼大家。 哎，老細， 啊，我都未同兩位正式介紹添啦，呢一位咧就係、是， 使鬼你介紹咩？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大 L 就係我啦嚇、啊，人人都叫我做。L 神嘅， 大明系啊系啊， 啊大 L 神你好， 哈明仔，你个衰样又真系几靓仔，怪唔得知我老婆同埋两个女咧都系你 fans 嚟噶，专门咧就录鬼埋你啲 MTV 同埋啲电视啊，哈真系吹佢哋唔涨，俾你食呢行饭啊真系， 啊大明啊，阿 L 神咁俾面你仲多谢， 多谢多谢，啊不过其实咧我就唔属于娱乐圈噶， 切用得个面头嚟揾食嘅咪叫娱乐圈咯，一阵间入嚟啊，今晚陪我哋嗰班小姐，够系娱乐圈啦、啊，知唔系？鸡、哎 哦，但系我唔系嗰啲喎，我虽然识整鸡，但系唔系嗰啲啊， 真系。 老细啲 XO 准备好晒啦，咁得啦。嚟嚟嚟，喂，我哋怼晒佢啊！ 哦好啊，嚟，我先饮为敬啊，饮杯。 何大明， 好啊，系啊， 我叫得你怼、啊，你唔会唔俾面啊？ 阿 Elson 啊 ，XO 嘅酒咧其实好浓噶，其实我哋应该系用味蕾咧搭清楚噶。如果大大啖咁有落肚咧，咁啊真系对唔住 XO 噶。 喂，大明啊！ 哎呀我就係要搵呢啲咁有 character 嘅吓嘅柱帮我手。好似呢个阿古咁样呢啲咁嘅擦鞋狗我多半个都嫌佢多啦。好阿古同我整条女嚟益下佢。哈岂有似你呢、這个大姨妈搞乜鬼呀、啊、班女仲未嚟呀。 老闆啲女到咗啦。 哎呀大姨妈。 哎呀。迟到迟到，真系唔好意思吓、啊，各位阿哥，我哋呢班美少女呀、啊，啱啱去咗睇9:30，迟咗翻嚟咯。嚟，我大姨妈、啊、一阵一个字怼五杯，好唔好？怪我自己领导无方。嚟嚟嚟，各位阿哥，我介绍玲玲， 系你仔。 呢位面尖尖嘅就系猪猪，系嗱。我哋顶红阿姐 Bobo， 系 ，hello， 听我讲，玲玲，你同 Elson 坐，猪猪，你就同呢个 Johnson 哥坐， 我同猪猪啊 ，Bobo 就梗系同呢位长发靓仔坐啦， 系 ，hello， 请啦请啦，等我讲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要同大家介绍下，尤其是啊嗱，你哋几位靓女啊，睇住啦，大家面前呢一位咧，哈。有几分似郑伊健呢一个咧，就系大明哥啦。喂， 衰嘢 呢期我好 buy 佢噶。喂喂，大家有冇听过佢嗰间大铺号啊 ？Bohemia 啊！而家饮食界边个唔知啊？嚟饮杯！ 饮杯 ！Hello， 哎呀，我识你噶，唔系，应该话咧，我啱啱睇嗰本杂志介绍过你啊，你做大厨噶嘛？我認得你 啦啦啦！大家睇下，喂，大明，你真系好掂啊！话你真系，条女啊，一坐出嚟，你话坐几耐啊？搭晒你堂啦！ 四个啫， 唔好讲咁多啦，去九龙塘啦。 去咯， 系话我介绍嘅，话我 L 神就得噶啦。条数啊埋我嘅，饮啦饮啦。 何生啊，我一睇就知你唔系好惯呢度啲气氛噶咯。你点解会嚟呢度嘅？ 倾生意啊。 哦，如果你想走咧，你不如就话同我去九龙塘，咁你都容易走啲。横掂我今晚都唔 系 好舒服。 嗯，点先？啊，拍到好似有嘢想讲啊， 系咩？ 点啊？ 大明 啊 ，Elsa，Elsa， 有嘢想 问你。咩啊？放马过嚟啦！ 唔知我哋嗰个合作嗰个计划咧，系点咧？你知噶啦。 阿古， 系老细， 我唔想口干啊，你同佢哋讲啊。 咁啦，我哋咧就想将我哋嘅间唔系几好数嘅卡拉 OK 餐厅咧，就改做你哋 Bohemia 个名，叫做 Bohemia One、Bohemia Two 同埋 Bohemia Three， 扩阔翻啲咧中产阶级嘅层面。 喂，但系咁样，我知啊，但系我一个人点做四间餐厅啊？ 傻仔嚟噶，使鬼你做咩？我有人做噶嘛。 唔系啊，一定要自己做嘅，唔系 keep 唔住啲 quality 噶。 拖鬼拖马咩？有你个名字就有 quality 噶啦，喂，你唔系玩我系嘛？ 喂，你 唔好发脾气。哎呀，何生，你头先又话要同我去九龙塘嘅，而家去咯， 唔系啊， 哎呀，死咩怕丑喎、啊？ 又要想去九龙塘又怕丑，走啦！呢度呢张单我买啊，哎。 张 晨你去边啊？坐低，你继续同我饮啊嘛。 好啦，饮， 走啦，行啦。 慢行 啊！咦，有的士啊，上啦！ 喂，我唔会咁讲噶。 我知，喂，我救咗你，你送我一程都得啩？ 大， 啊，请问喺边啊？ 蓝田啦。 啊，系啊，一时唔记得。等等，嗱，规矩，2000蚊。 唔该晒。咦，系咧，你头先喺入面嗰阵好似唔系好熟行咁噶，点解依家又咁识做嘅？ 唉，我以前个老细好鍾意去呢咁嘅地方㗎，唔、 嗯、 多唔少我都学嗰啲嘅。 你以前个老细呢係大厨嚟㗎？ 嗯。佢 Rainbow 嘅总厨，我係二厨。 咁依家呢？ 佢而家喺 Rainbow 度做二厨囉。 嗯。 啊，你好似都几识我呢行嘅嘢嘅。 何生，做我哋呢一行嘅咩未见过啊？嗱，最 typical 嘅呢就係正话个傻佬啦。又野蛮又鲁莽，以为出钱可以洗死人。欸，不过你又唔好睇小佢，佢以后都会好掂噶。因为咧，佢哋天生就系烂仔，好识得打烂仔交。商场入面啊，个个死晒啊，都未轮到佢啊。至惨咧，就系你哋呢啲做厨嘅。 我哋？ 诶，我唔系话你正话咧，省我嗰2000蚊唔好。不过咧，好多你啲行家都系洗脚唔抹脚噶。红嘅时候呢又真係好红嘅，个个都当你哋係神，係艺术家，前功后敬，啲钱多到洗都洗唔晒呀。但係呢又冇諗過留返啲俾自己喎。呢期到你唔红啦，钱又洗晒啦，朋友又散埋，先知道咩叫做凄凉。 你对我呢行真係好熟好熟。 唉，因为我老公都係做厨㗎嘛。所以而家咪搞到我啊，要朝头早兼一份，夜晚又出去做小姐咯。 哦，原来系咁。 嗯， 佢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所以咧，正话你想反台嘅时候啊，我咪好唐突咁样叫住你嘅。你知嘛，老细唔可以得罪噶。 我知啊，但系、你话啦，即系如果我哋攞名咗出嚟，咁搞得唔好嘅话，当衰嘅咪系我哋。你睇佢无心搞呢个饮食业嘅。佢只系当一盘生意咁做啫嘛。 咁你想生意失败，定系生意失败之前揾佢一笔咧？ 咁第三个选择啊？ 有，唔好做呢行啦。 That you love me too. 各位992班机由夏威夷直飞香港的旅客，你们好，我们还有9小时20分钟就会飞抵香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为你们送上大厨特别为大家精心设计的晚餐给各位享用，同时会替大家播出精彩名片给大家欣赏，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旅途。多谢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够钟吃饭了喎。 Excuse me， 是不是张介小姐啊？这两杯香槟是我们机长 Mr. Thompson 代表我们公司送给两位享用的。 对不住，我不是张代，我是他的秘书兼同学 Tina 啫。不过我都可以代表他多谢你们公司的。啊，唔该唔该，可唔可以俾个 menu 我睇睇添啊？ 嗱，呢个系我哋今晚 business class 嘅 menu， 我哋有烟三文鱼、法式番茄汤、奶油焗鸡同埋朱古力饼。Excuse me， 我准备一下先啊。 晚安，张大小姐，我真系好荣幸代表著名食评家嘅你，接受咗机长 Mr. Thompson 代表佢哋航空公司送俾我哋嘅两大杯香槟。 老同学，唔好玩我啦。 唉。咁你不如学我咁，饮翻杯香槟，朗下个口，再准备开餐啦。 咪住，我想上网睇下我嗰篇中国轩食评 Big Spender 嗰边 ready 未 ？OK，Yes madam。click 一 click 先。OK， 嗯，有嘢睇啦。我而家就读啦。我系张代下，张代食评，时间2001年2月28日，地点夏威夷中国轩。有时我真的怀疑移民了去夏威夷的中国轩行政总署张华胜究竟是不是喝得咸水多变成了美国人。中国轩的三味镇店菜式有两味直情是美国人整的，上汤海虎翅的上汤竟然不是用中国老鸡炖的，一点鸡味都没有，九成是找了只丹麦光鸡顶档，再加些鸡粉味精呃神骗鬼。金粒扬州炒饭大致上都冇乜错，除咗搵火腿粒代替叉烧粒之外，冇乜问题。最令人感动嘅就系嗰味一品鲍啦，我咁大个女都系第三次食过一个头嘅鲍鱼，一大只，所以我评分方面我就俾33.3分，佢嘅成绩系不能。哇，阿代你评得好辣喎！ 唔系、哦，我舅父嗰度啲价钱仲辣啊！ 阿姐啊，我哋去咗一年欧洲，周游列国咁样写食评，路经夏威夷，你个舅父诚意拳拳咁请晒我哋住大酒店，临走嗰日仲喺佢嗰间中国轩大排筵席咁同你 farewell。如果佢上网睇到你写到佢间大宝豪啲菜式咁水皮啊，佢一个唔觉意心脏病发，唉！迟啲啊，白慕尼接机，点同佢解释啊？ 喂 ，Tina， 你又话系我个旧同学，同我一齐都做咗嘢三年啦，你咪唔知道我写食评啲原则噶啦？ 就系免费免问，唔系扣分，食评无情，食客欢迎啊嘛。 我如果唔系边个都唔俾面，净系俾面好食嘅送菜，我仲可以企到今时今日。BigSpender.com 仲会请我翻嚟香港写食评，做佢哋嘅代言人。 但系嗰个系你舅父嚟嘅、哦， 所以我先至未惊过。我点写佢都系我舅父啊嘛。 呢样嘢我而家就唔敢肯定啦。 有香槟就饮啦。咦，系无当香槟嚟嘅，咁奇怪嘅？ 奇咩怪啫？你名人嚟噶嘛 ？Excuse me， 张小姐、苏小姐，我哋送 dinner 嚟啦。 咦，天啊，你睇下，有烟嘅。 睇咩啊？嗯，个餐都几舒畅啊。嗯，好香添啊！ 根据我啲经验，我哋坐 business 嘅唔应该有呢啲嘢食㗎喎。同埋佢哋唔係用微波炉叮返，係有处即场煮㗎喎。 等我 check 下 menu 先。係喎，唔係正话佢哋同我哋讲嗰啲嘢食嚟㗎喎。而家烟三文鱼就变咗沉鱼子酱，番茄汤就变咗黑菌清汤，奶油焗鸡变咗咖喱汁长臂龙虾，朱古力就变咗，咦？意大利芝士饼， 咁即系唔系呢啲啦？ 系咁嘅，张小姐，我哋几个钟头之前先发现你系名人，想 upgrade 你去头等，点知头等爆晒，咁唯有 upgrade 你嘅 dinner 咯。仲有我哋叫埋我哋 first class 个厨同你哋煮嘅， 唔怪得之仲有香槟饮啦。 咁啊系咯。位冇得 upgrade，upgrade dinner 都好啊！ 小姐，唔该你俾翻 business 啲嘢我食。 呢位苏小姐嘅 dinner 你可以 upgrade， 因为写食片嘅唔系佢，系我，佢会好多谢你哋嘅。 张代啊，算啦，咁人哋好难做噶嘛，一系就 upgrade 你，唔好 upgrade 我啦，你系名人啊嘛。 唔系呢个问题啊，个问题系我哋坐 business， 我一阵间写食评就系针对 business class 嘅嘢，我点同我啲读者解释话我坐 business 但系有 first class 嘅嘢食咧？但系而家佢哋夹硬要我食 first class， 咁即系一唔俾机会我食 business 嘅。第二就系企图或者意图针对我系食评人，想取悦我写得佢哋啲食物好啲，阻止我写出真相。所以呢餐 first class dinner 我唔食得，唔该你俾翻 business 嘅我食。 OK，business，business、okay, 不过张小姐啊，一阵间如果你写有关我哋嘅食评，你会点写啊？ 照实写咯 ，Let the food speak for itself。 唉，阿代，我真系俾你激死啦！人哋想锡你，你就偏偏俾面口人嚟睇，唔怪之， 唔怪得知我冇一个男朋友可以顶得住半年啊嘛！呢个系因为佢哋冇真材实料，冇真材实料系人都评得噶啦，系冇料到我都要啊！诶，翻香港你同我安排啲 schedule 安排得成点啊 ？Sorry， 我谂头先我系因为啲气压搞到我缺水，乱咁讲嘢啫。嗱，讲翻你个 schedule 啦，我哋落机第二日咧就会同 BigSpender.com 佢哋开会，根据佢哋嘅 order 咧，佢哋想你三日写一篇食评。全港有3000多间全职嘅食肆，出名嘅有成20%，即系大概有150间要食。三日食一间，六日食两间，都要食成70多个礼拜先食完啦。不过咧，佢哋想你一翻去就去嗰间四川试一个老师傅嘅庵列饭，同埋另外一个靓仔大厨，佢叫乜鬼咩何大明，佢嗰间 Bohemia 啊。 喂，你唔使指意靓仔大厨会电到我俾高分啲佢喎。 唉，至多叫佢电我啦。 诶，餐嚟啦，餐嚟啦，我哋一路食一路安排 schedule 啦。食完我打铁趁热，我要写食评啊。张代食评，时间2001年2月28日，地点16000尺高空商务客位，评语992行机有4道菜，分别系腌三文鱼、法式番茄汤、奶油焗鸡同埋朱古力饼。我嘅评语4个字：好坏参半。首先，法式番茄汤用料好好，久违咗嘅意大利番茄终于出现啦。个柱用橄榄油嘅方法用得十分之好，味道鲜甜，如有层次感。奶油焗鸡嘅方面完全切合咗飞机餐嘅黄金比例，1/5系汁，1/3系餸。咁样汁先至可以封死咗餸嘅温度，令到佢唔会咁快冻。但系嗰两味三文鱼同埋朱古力饼，少不免充满晒机械制造、工厂流水作业嘅味道。只是适合大众化的口味，成绩是可，我给他60分。 各位乘客，992班机即将降落香港的赤立角机场，请各位扣好安全带，没必要的话不要在飞机通道走动。香港方面的温度是18度，天晴。 Ladies and gentlemen，恋爱继续。 哎呀，咁多人出咗嚟，仲唔见阿代佢哋两个出嚟嘅咧吓？ 哎，家姐啊，你使乜咁紧张？轮到我紧张都咪轮到你啦。我老公华盛喺夏威夷啊，啱啱打电话嚟俾我啊，吓到我失魂啊。佢啊质问我啊，叫我质问你点解教阿代教成咁啊？自己人开嘅酒楼，写食评一啲都唔留手，系唔系想冇亲戚做啊？一阵间阿代出嚟啊，唔该你同我好好地教训下佢啊。 唉，阿代呢个女系咁噶啦，你哋两个冇预咗嘅咩？ 一年前啊，佢临飞去欧洲之前啊，够平过佢阿妈，即系我啲菜谱，弹到我一文不值啊！搞到我啲菜谱啊，足足半年冇人买啊！嗰阵时我唔通打死佢咩？一嚟佢系我个女，二嚟呢个系佢嘅工作。如果我作为佢阿妈都唔支持佢嘅工作，咁仲边度人会支持佢呢？ 咦？啱啱出嚟嗰个光头佬咧，咁熟面口嘅？哎呀，家姐，我哋遇到熟人啦！ 哎呀，唔系佢啊，咁啱嘅。 镇定啲，镇定啲啊！佢行紧埋嚟啦。 Hi， 哈哈 ，Mary， 咁啱嘅。 系咯，咁啱嘅。啊，系啊，呢个咧系我弟父张太，佢系何力雄啊。 商界红人，大有钱佬何生，有边个唔识啊？况且三十年前我见过你啦，追家姐噶嘛，我识得你啊。 可惜，唉，我当年都系输咗俾阿张啊。 呢啲咁嘅陈年往事，你仲讲嚟做乜嘢啊？都 out 低晒噶啦。 啊，系咧 ，Mary 啊，前一排你个朋友间云吞面铺单嘢搞成点啊？我已经叫咗人同佢搞掂嗰班烂鬼噶啦，而家应该冇事噶啦啩？ 嗰次咧，我好多谢你仲肯睬我，我先至帮到我朋友方太咋，真系唔该晒你啊！ 唉，咁傻，唔好讲呢啲嘢啦。下次啊，如果有啲咩烂鬼搞佢啦吓，话搵我你就掂噶啦吓。你知啦，我即系黑白两道都识些少人嘅，好易噶咋。啊，系咧，嚟机场做咩啊？你哋 梗系嚟接人啦。 Daddy， 咩人嚟噶？ 系你嘅 Mary Auntie 啊，叫 Auntie 啦。 呢个咧， 诶 ，Hello， 佢我女女张代啊。 咪住 ，Mary 又系姓张。你就是 Mary 张啊？ 是。 你就是妈咪话佢几乎输喺你手上面，而家爹哋都仲同你有路嗰个 Mary 张啊，写烂鬼食宝嗰个 Mary 张啊？ 喂，丹凤，斯文啲。 如果妈咪斯文啲啊，佢西宫都有机会做埋啊。呢位边个？ 丹凤。 正话介绍过啦，佢系我女女张代，佢写食评噶。 一蟹不如一蟹，妈咪已经是无业游民写食谱，个女仲衰，周围呃饮呃食写食评。 阿 Sir， 快啲啦，呢度有人恐吓名人啊！ 啊，各位啊，有事大家慢慢讲啊，大家都是斯文人啊。 阿 Sir， 揾你嚟就啱啦。呢个废女恐吓我哋呢几位名人。 呢几位是 我是张代，呢位是我妈咪张太。 吓、啊，你就是张小姐，著名食评人张代小姐啊！幸会幸会啊！我同我老婆咧都系你哋长期 fans 嚟噶， 阿 Sir 啊，喂，唔该你同我教训下呢个飞女啦。 我系何丹凤，呢位系航运集团嘅主席何力雄。 吓、啊，你就系成日去波场嗰个何小姐啊？令尊就系大名鼎鼎嘅何生、啊。哎呀，死啦死啦，咁多名人嘅。 哦，阿 Sir， 冇嘢嘅冇嘢嘅，啊，我个女认错人啫。唔该吓，唔该晒唔该晒 ，thank you。 咁、哎、你哋唔好咁嘈咯，拜拜拜拜。我都行开啲先啦。 喂喂，怕咩啫？拉佢啦！ 拉乜嘢啊？我告你哋恐吓噶！ 丹凤啊，你仲咁大声，跟我走啦！我哋淤晒啦！ 走啦走啦，瘟神！ 爹哋啊！ 走啦走啦，阿 Mary 啊，我哋再通个电话啦吓。 爹哋， 好嘢，胜利胜利！ 天啊，好啦好啦，收工收工。 阿代啊！你呢位朋友系 啊？呢个系我老同学兼秘书 Tina So。 阿舅母啊，你又话一阵间啊见到阿代要帮你老公，即系佢舅父闹过佢嘅。我相信啊，你要闹咗郭秘书先得啦。 吓、啊，边个想闹阿代啊？ 冇，误会嚟嘅啫。 哎呀，代，佢又翻嚟啦。 哎呀，女，你又翻嚟做咩啊？ 喂，你唔好乱嚟，我识得苦学商人噶、哦。 爹哋，你俾我讲埋先啦。 你讲啦。 你听我讲，张代，我男朋友咧叫做何大明，佢间餐厅咧就系至出名嘅 Bohemia。你记住啊 ，Bohemia。如果你写食评写着佢咧，小心啲啊，写衰佢，我神唔会放过你噶。 走啦。哎，好对唔住啊，咁多位吓 ，sorry。 估唔到我哋喺飞机上面啱啱先讲完嗰间咁嘅 Bohemia， 而家嗰间咁嘅 Bohemia 就自动现身喎。 苏秘书，咁你以后要小心啲啦。搞得掂呢啲富家小姐嘅，唔系高头大马，就系、是、超级靓仔。小心俾佢电亲啊！ 话唔定死嗰个系你咧。 老爷、小姐，请问去边呢？ 翻公司。 是老爷。 老豆，你讲多次。 翻公司啊！喂，你系咪正话闹人闹出条瘾啊，女？而家想连爹哋都闹埋系嘛？ 爹哋，星期日你习惯咗唔翻公司噶、哦，你系咪又去眉姨嗰边先啊？ 唔系啊。 唔系就即系啦。呢排妈咪去咗瑞士打羊胎素，你仲唔去揾眉姨咩？系唔系想揾埋正话机场嗰个烂鬼张太啊？小心我打电话俾妈咪，叫佢即刻翻香港啊！ 喂。呢件事同正话张太冇关噶 ，OK？ 张太系我啲好朋友，唔系眉姨个挺啊 ，OK？ 妈咪教过我，想自己幸福就一定要将男人身边嘅其余所有女人都当做打击对象，总之系女人呢就系我嘅敌人。 哎呀，女，你咪俾你妈咪教坏晒至得噶。呢招啊，已经唔通噶啦！ 如果妈咪唔系出呢招啊，佢使至今时今日仲系尊贵嘅何太太，我仲系尊贵嘅何家大小姐，我哋晨早出咗工好耐啦。 唉，咁我同你哋有感情啊嘛？ 妈咪话枪杆子长出感情啊！ 唔通你又敢对付你嗰个大柱男友？佢叫咩名话？大明系嘛？ 妈咪提醒过我。除了不让女人近她身边之外，我还要日日稳住她，夜夜买东西给她。我又买了新的滑浪板给她了。 阿管家 Facts 来给我知的，你这排好像跟她拗过交吧，小心啊，枪杆子吓死人啊。其实这些什么厨房仔有什么好啊？ 没啊，大家流情绪而已。她真的好好的，长头发有型有款，总之呢就是一个懂得煮好靓好靓法国菜的男 model 咁样啦。得闲呢就客串下美术导演的电影。得闲呢就同歌手客串埋 MTV。得闲嗰阵时呢又懂得滑浪喎，又懂得去孤儿院煮嘢俾啲小朋友食。我听讲啊，佢迟啲可能会攞埋十大杰出青年添啊。到时佢同我去波，一定激死晒 Lucy 啊 Annie 佢哋。佢哋啊淨係懂得玩嗰啲电视艺员咋嘛。我呢个啊好有内涵的，总之呢就是好好都冇咁好啦。 不过内涵多嗰头呢就唔受你控制㗎啦。你使唔使我叫阿华搵啲人去同佢傾下偈呀？ 你千祈唔好出黑社会 喂，我话搵人同佢保护下佢间餐厅咁得唔得啊？ 总之爹哋你唔好理啦，我自己搞掂㗎啦。 恋爱未完第二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Can Chan， 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伟山饰演张代 ，Harry 饰演 L 生，李丽蕊饰演 Bobo，Cleo 饰演 Tina， 明英饰演张太，黄尖饰演何生 ，Freeman 饰演何丹凤 ，William 阿欢阿明子宇 Viola 妈咪联合演出。 冷一身心感觉这么 这刻始终只有你，能让身心感觉。